咁啊，此一幅就搭啦，咁啊又分为两科，咁啊初科咧就系结根尘，就显迷倒。嗱，咁啊结根咧就系问啊，佢问不问，咁啊结尘咧就系问佢精不精，咁啊以此咧显示佢啊系昏迷颠倒。嗱，咁啊因为六根。咁啊，迷一心而玩起嘅，咁啊，若是离尘咧，咁啊，六根就归于呢个暂而妙觉离心，就唔系断裂，咁啊，属于呢个真常因啦。咁啊，依此真常因而修，就可以成就呢个真常不生灭嘅佛果。咁啊，但阿难咧，佢就未明啊，咁啊，以为六根就离尘就无体啦。咁啊，既然离尘系无体啊，咁啊，只得断裂一样咯。咁啊，点可以啊作为啊念佛之因咧？所以现在佛在始终咧，就系用呢个事实证明，咁啊，涉了六根咧，系离尘啊系有体，属于呢个真常嘅因心。故话即如来实即罗侯罗啊，咁啊即中一即。咁啊，佛咧就系令罗侯罗尊者，咁啊佢敲一下钟，就问阿难儿：佢以今就闻否？咁啊问阿难啦，佢话阿难，你现在啊听唔听见呢个撞钟嘅音声啦？咁啊阿难大众就驱言我问啦，咁啊佛问本问阿难，咁啊而就阿难答咧，就话我阿难同埋大众啊。都居然大家咧都系咁样讲，话我啊咁啊听到罗喉罗咁撞一下钟声，佢话钟切就无声，佛又问言：以今就闻否？嗱，咁啊个钟撞咗一下，虽然系荡咁啊一声，但系如果你唔继续再撞咧，佢嗰一下嘅音声慢慢咧，咁啊由大声就变成细声啊。咁啊，由有声就变成无声咯，所以佛又问阿难啊，就话以今你唔否？咁啊，阿难大众就虚然不闻，咁啊，我听唔到啊。咁啊，本来咧冇音声之时，不过呢个音声而将，但系能闻之声啊，佢仍然闻到呢个正声咯。咁啊，应该都仲系属于能闻啊。但阿难大众咧，佢话驱而不闻啊，咁啊冇音声啦，我咪听唔到咯。一时罗后罗就又激一声，就佛又问言：如今闻否？咁啊罗后罗先一继续又敲一下钟，佛又问阿难：你闻唔闻啊？听唔听到啊？个阿难大众都又如驱闻啊，咁啊阿难大众佢又咁答佛。佢话我听到啊，好清楚啊。个佛问阿难，个语就云何问啊？云何佢就不问咧。咁啊，佛就问阿难啊。佢话有阵时你又说问，有阵时咧你又说不问啊。咁啊，原则点样叫做问？点样啊？佢就不问咧。佢话阿难大众虚白不言。佢话众生若必，则我不问啊。只就系答点样咧可以闻到音声，就系话咧罗后罗撞钟之时啊，咁啊呢个钟一撞啦，咁啊发出呢个钟声啦，咁啊所以我就得闻咯。啊，必久就声消，音响相续，就则名无闻啦。咁啊，你撞咗一下钟，你唔再撞啦，咁啊时间长啦，嗰啲音声啊冇咗啦。这个响亮的亦都没有了，那么失明就无闻了，我的就叫他做无闻，那么就答复呢，温和叫做不闻，就是呢现在撞钟了，没有了音声了，所以我就无闻了，我就不闻了。不如来有识罗侯之中，就问阿难言：如今先否？那么佛你又再命罗侯罗尊者撞钟，他就问阿难了，现在有无声啦？佢话阿难大众啊，就虚然有声， 咁啊，柯南同埋大眾啲耳口同音咁發，佢話現在有音聲啊，因為你放一下鐘啊嘛，咪有音聲咯。咁啊，小閃就聲消，佛又問言啦，如今聲走，咁冇幾耐咧，咁啊嗰啲音聲咧，慢慢地由大聲就變成細聲啦，咁由細聲就變成冇聲咯喎。咁啊，佛又問柯南啊，就耳根聲否啊？耳根有冇音聲咧？個柯南大眾就虛然無聲啊！咁柯南及啲大眾都耳口同音咁答，現在話冇音聲啦。點解咧？唔撞鐘啊嘛。咁啊，第一下撞個音聲咧，現在慢慢由大聲就變成細聲，細聲變成冇聲啦。所以現在咁啊冇聲啦。咁啊有錢，咁啊冇幾耐咧。跟落后真来撞钟啊，问落后落再来撞一下钟。不佛又问二，其耳金先否？佛又问柯南啦，咁啊现在啊系唔系又有音声啦？佛柯南大众都虚然有声啊，咁啊柯南同大众都咁一答，佢话现在咧又有音声啦。咁啊佛问柯南耳云何声啊？就云何无声？佛问柯南，咁啊现在你点样？叫做是有的，那你怎样啊是叫做无声呢？他说柯南大众虚发佛言，那柯南和大众呢都是这样来发发，他说中声的必则明有声啊，即是说你撞钟一时那必一下那个钟，那当然很自然呢有反应，即是音声啦，那么那时我们就叫做有音声咯。佢话击九声箫，音响相住，就则明无声啊！佢话撞咗一下钟，唔再撞啦。咁啊，嗰啲音声咧，随着呢个时间略为长啲、耐啲咧，咁啊，慢慢从大声就变成细声，咁啊，由细声就变成冇声啦。咁啊，到嗰阵时，无论音与共响都两绝啦，咁即系话静晒啦。所以我咧。就话佢系冇声啊，咁啊嗰阵时咪冇音声啦。个佛与柯南佛之大众啊，嗰个语音问陀就自语巧练啦。咁啊佛同柯南大众讲，佢话你哋点解现在啊，好似自己讲嘅说话啦，咁啊自己乱咗自己啊，即系话自相矛盾一样。咁啊大众柯南就驱使问佛啊，我今问陀就名为巧练咧。咁啊，当时大庄同埋柯南都同时问佛啦。咁啊，你话我哋系好似自语相矛，自己乱自己啊。咁所以我现在咧，我就问佛啊。咁啊，究竟我点解呢个点样啊？话我哋系自相讲话矛盾啊，自相呢个语言之间有挑战咧？不分我问与问嘅语。不唔问，即系我问你哋问唔问啦、啊？咁啊，你就话听闻啦、啊。佢又问耳听，得耳得声。咁问你哋有冇音声啊？你哋又话有音声啦、啊。就问闻耳听，都报答无定啊。你有阵时答就答个闻，你有阵时答就系答有声啊。咁啊，说闻说声，咁就叫做报答无定。咁啊，既然报答无定啦，当然系属于咧巧联，属于自相矛盾。我话柯南个声消就无响，耳说就无闻，佢若实无闻，个闻性已灭，同于枯木。中声更的与云何之？知有知无的自是精神，或无或有，岂比文性就唯已有无？文实文无的随之无者，亦是柯南精于文中的自有生灭，非唯以文的精生精灭，就令文性都唯有唯无。他以上先宝或精为文，何怪分明的以上为短啊？他终不应然，离诸众性。闭塞开通，就说闻无声。例如重罪人罪属同枕，就其家有人于彼睡时，宝念中米，个奇人梦中闻中宝声，协助他物。 畫為積鼓就畫為當中，積於夢時的智怪其中為木石響，他依時不誤的言之處音自報家人，我正夢時就畫此中音將為鼓響。阿難，他說是人夢中起憶動搖開閉通得，其形虽微，文性不分，动形消，动光千借，此性文何都为已消灭。咁啊，一大段经文咧，呢个只是随缘嘅第二科，就文性就是欣赏。咁啊，始终嘅文性咧，就即系话知得呢个中性，就名为叫做文性。咁啊咩？呢個就是欣賞咧。咁啊，上嚟波難百分，咪有聲就叫做有聞啊。如果冇聲咧，就叫做無聞。咁啊，布薩就無聲。咁啊，其實有聲嘅時候，聞聲咧，非是因音聲而有啊。咁啊，冇音聲之時，聞聲咧，唔係因為音聲咧而無。就説明呢個音聲有時就係有，有時就係無啊。但係聞性咧，始終係常住，唔會因為呢個音聲有而有聞性，亦都唔會因為呢個音聲滅咧而冇咗呢個聞性啦。説明呢個聞性，既然唔係因為呢個音聲有無而有無，就説明呢個音聲係生滅。但是能聞之性啊，是常住不生不滅，是如如不動。那么聞鐘聲是这个聞性，聞鼓聲又是这个聞性，能够聞到这个人講話的音聲是这个聞性啊，或者这个牛的音聲、豬的音聲、貓狗的音聲，它叫起來亦是聽到呢，由於这个聞性啊。所以所聞呢個音聲係有好多，有人嘅音聲，有畜生嘅音聲，但係唔聞嘅就係唯一呢個聞聲啊。咁啊，説明聞聲就係常住，係不動不滅。咁啊，以此啊不生不滅嘅常住聞聲為真因地心，以至而生就可以了契呢個真相。不生不滅的妙果，所以此一科呢就叫做就聞性啊，是因常説明呢個聞性呢係不生亦復不滅啊，音聲有生滅，能聞音聲呢個聞性就無生滅，咁啊無生滅就係因常，因中修行係不生滅啊，咁啊果上呢亦都常住，所證嘅係不。生不滅之果，所以佛話阿難，佢話聲消就無響，就以説無聞啊。嗱，咁啊，上文佛問阿難，以雲何聞？雲何叫做不聞啊？咁就阿難答言：個中聲弱的，就則我不聞啊。的九聲消音響相絕，則名無聞。咁啊，呢個係阿難答佛之所問嘅。所以現在佛呢就是按其所答的顛倒而破斥之，告阿難，聲消無響之時，你説為叫做無聞啊。那個若實無聞，就聞聲已滅，就同於枯木啊。那個真真正正就是冇音聲之時，冇咗你呢個聞性，咁呢個聞性就已經滅咗啦嘛，就冇咗呢個知覺，同於乜呢？同於呢個枯木啊！嗱，咁啊，嗰啲木頭已經枯咗啊，等於落個棵樹咧，已經枯咗乾曬啦。咁啊，當然就唔會再發枝葉啦。咁啊，現在呢個聞性啊，咁啊，因為音聲冇咗，連個聞性都冇咗，咁啊，聞性已經係冇咗啦。咁啊，當然就唔能夠再聞啦喎。即使有音聲都不能夠再聞啦，就如同嗰啲枯木一樣啊，永遠就唔會再生枝發葉。但係中聲弱的啊，以雲何知呢？ 現在我再次羅喉羅撞一胸之時，問你有沒有聽到啊？吉祥是否有音聲啊？你就知道吉祥還是有音聲啊，那麼亦是知道吉祥聽到是有音聲，那麼證明啊，這個文聲就不是因為音聲沒了之時，這個文聲就滅了啊。如果這個文聲因為音聲消滅沒了，連文聲都沒了，那麼再撞鐘之時，等於音聲再來啊，你應該聽不到。那麼為什麼你又聽到呢？他說鐘聲若擊啊，咦，還何之？那就說明啊，這個音聲是有生滅，但是文聲呢就是無生滅啊。有音聲之時固然他聽到啊，沒音聲之時他亦聽到這個靜靜的境界啊，但絕對不是沒音聲之時文聲亦都沒了啊。冇聲只不過冇咗呢個外境，唔係呢個文聲從此斷滅冇咗，咁啊説明呢個文聲常住啦。佢話知有就知無，自是星塵都或有或無啊，即起比文聲都混有無，就係話呢個文聲能夠知得有聲，咁啊亦都知得冇聲啊，因為音聲或有。就或是無，但是文聲呢就非有非無，不是因為音聲有啊，那亦都不是音聲滅呢而沒了這個文聲，說明這個文聲就是常住啊，不同這個音聲呢是時有時無，所以佛說豈可以說這個文聲呢為與這個音聲，有之時就是有文聲，沒之時就是沒有這個文聲啊，你絕對不能這樣說啊，說明這個音聲或者有或者是無，文聲啊非因音聲有亦都非因音聲無，那就文聲是的而且確啊，是不生不滅，就是個真常之因啊，它雲實雲無的常之無者，那麼如果文聲本來是實有，咁啊，就偏偏自己系斷滅，知佢系無啊。咁啊，如果冇聞啊，咁啊有誰人知得佢系無咧？但我哋要知道啊，能夠知得佢系無嘅，知得佢系冇音聲嘅，係正正嘅境界啊。呢個正式係呢個聞正嘅功能啊，説明聞正能聞音聲，亦都能聞啊冇音聲之時嗰種正境。所以音聲有生滅，文聲呢就是清淨寂滅，那麼自故安民就非於文中就自有生滅，非為以文就非生聲滅，令以文聲就為有為無，佛或安民就聲生之時文聲不生，那麼聲滅之時文聲亦都不滅啊，即是下文所謂生滅都已遠離，自執是常真實，就說明文聲非因音聲有，亦都不會因為這個音聲滅而無，文聲是超然獨立，不落於有無，不落於生滅，先有之時固然能聞啊，即使先無之時文聲依然是常住啊，所以叫做常真實啦。各位以上顛倒或非為聞啊，個何怪昏迷的以上為斷啊？實還你阿彌，你自己尚且係個顛倒人啊，已有音聲之時，咁啊能夠聽到音聲啦，你就話有文聲啊。等到冇音聲之時，咁啊靜曬啦，啊你就説咧為無聞。所以文或呢個聲就當為係個文聲喎，其實文聲屬於內心，音聲咧就屬於外境啊。文聲就係個主人，音聲就是個外客啊。你阿難如痴，所謂主客都不分啊，心變都不變，難怪你昏迷以呢個不生不滅嘅常住文聲，咁啊作為。 卷裂啊，如以安啊，向来所讲，个离世推头本无我心，合我心所。但系你唔知道啊，你要知得呢个无我，以及知得呢个无我所嘅系边个啊？呢、这个就系真心。你点解自己话离世推头本无我心，亦都无我呢个心所？咁啊，边个人知佢无呢？其实你知得佢无我，亦都本无心所有啊！咁啊，呢个能知者知得照了嘅，就系、是、你嘅真心，就系、是、你嘅文静，就系、是、常住不生不灭。但系你偏偏视佢为离尘无体啦，即系视佢为一个体灭，所以难怪你自己都糊涂，就以常住为体灭啦。咁啊，中吉婴儿就离之动静，肺室开通，就视闻无声啦。即系话你阿难，你结果唔应该咁样讲。我话中吉婴儿就离之动静，肺室开通，呢、这个六种情景啊，说呢呢、这个六根系无体性啊，你唔应该咁样讲啦。正显呢个六根系常住，系个涅槃因啊！即使系动静之时，闻性亦都知；肺塞之时，闻性亦都知啊！开通之时，闻性亦都知啊！外境有动静，有肺塞，有开通，但系能闻之性啊，就唔系动静，唔系肺塞，唔系开通。说明呢个文性是超然独立啊，系挺脱根尘，是不增不灭，不因前景有啊，亦都唔因呢个前景灭。说明呢景是有生灭啊，我哋能闻之性就是不增不灭，所以向下就是隐微。说明呢其他心性不暗顿啊。只有呢个文性咧系最为猛利，所以向下文殊师利菩萨复法定啊，于呢个二十五种圆通之中选之时咧，佢亦都系选呢耳门为呢个圆通本根啊，选呢个耳门为个真常因，嗰位是重罪人。咁啊有一个咧，即系好难瞓嘅，咁啊一系就唔瞓啦。他一瞓就瞓得啦，好熟嘅，咁啊佢就重睡人，佢就连续床咁啊，佢响呢个床呢边，咁啊跟住个枕头咧，佢瞓得啦好熟啊，瞓得仲要打呼啊，咁啊瞓得好熟。佢话其家人，你屋企有嗰啲人啊，即系嗰啲家人咧，佢话依比睡时，正当佢咧瞓得好难熟嗰个时候，佢就早年中迷啊。在屋企咧，佢就中迷咁啊，鄉下啦，咁啊嗰啲谷收成啊，都係自己中米啦，咁啊磨嗰啲谷，西化嗰啲谷殼，咁啊嗰啲米唔夠白嘛，咁啊用一個碎咧，咁就成浸成浸啦，用個腳嚟踩啊，咁啊將嗰啲米都嚟中，咁啊中到佢咧白淨為止啊，咁啊西化嗰啲殼，咁啊成咪好靚嘅白米啦，咁佢就早練就中米。佢话奇人梦中，咁啊呢个好好瞓呢个人啊，佢正在呢个梦中之中咧，佢就问呢个中岛声啊，佢都听见啦。啊，你唔好以为佢瞓咗觉啊，佢瞓咗觉系一件，但系文静系常住啊，唔会因为佢瞓觉咧就冇咗文静啊，所以佢仍然咧，咁啊听到呢个中米嘅音声，咁啊可惜咧，佢就属于错降啊。他就別作他物，他就不知得呢是个中米声，他以为呢是其他的音声，所以说或为是击鼓，或为是撞钟，那么属于这个同意识呢所分别的是叫做非量境。那本来呢是中米音声，但是现在这个闻到这些音声呢，他不是放为这个中米声，他以为击鼓的音声，或者呢是撞钟的音声，那么属于非量境了，就不是现量境了。他说即使梦时 就奇怪从中就为木石响啊，咁就正在发怒之时，咁佢就好奇怪啊，咁啊明明都系中米啊，嗰种嘅阴声，佢话点解会变成呢个木石之响咧？咁啊之时就忽然就原之处音啊，佢忽然间咧佢瞓醒咗啊，咁啊佢然后先至咧即时。知得咧系个中米嗰阵时啊，嗰条柱佢中米嘅音声，佢哋事报街啦，佢同嗰几啲人讲啊，佢话我正梦时啊，我正在发梦之时，就或此中音就将为鼓响啊，佢话我咧迷惑呢个中米之音咧，系当为呢个鼓咁嘅音声，咁啊属于呢个意识嘅错觉，佢话安。咁啊，佛同阿难讲啊，佢话智人梦中就起一正业，开肺通塞咧，就话呢个睡梦嘅人，佢虽然唔会益于呢个动摇肺塞开通，但系文性仍然系常住啊，仍然系了了如之，所以佛咧就讲啦，就话呢个中不应如嘅雷丝动静。肺塞开通就绝闻无声啦，咁啊证明佢瞓肉就瞓得好熟啦。但系佢呢个闻声咧，咁啊仍然闻到啊呢个中闻嘅音声。佢话其形嘅衰微啊，系闻声嘅不分，就系话我哋嘅人在呢个外表，我哋呢个身体呢个形貌啊，咁啊就系瞓熟咗觉啦，眼嗰只肌肉都唔见嘢啦。乃至到呢个舌根咧，亦都唔常味道啦。但系呢个闻性咧，咁啊仍然啦，唔会昏迷啊。瞓着觉都好啦，佢哋仍然听到呢个中米嗰种嘅音声嘅响嚟，咁就可见呢个闻性啊，就系属于猛利啊。咁啊，闻性就系不生灭，所以向下讲佢话五根所不齐啊。而則咧，佢就通真實啦，就係六中以呢個文性咧係最通，嚟前五根咧及而上嘅。咁啊，縱以形消嘅面光之上，此性都雲何為以消滅啊？此就顯呢個文性咧，唔單話睡著嘅時候，呢、這個文性係依然存在啊！咁啊，即使我哋去世死咗之后，咁样嘅文性亦都存在啊！佢话纵使你呢个心灵消灭，即系去世啦，你个明光牵借咗啦，但系此个文性啊，为何为你消灭咧？咁你话唔会啊？系因为你去世啦，冇咗啲心灵啦，呢、這个文性就消灭咗，咁啊，说明咧呢、這个文性。就是不生不滅，那這樣但是世人呢，他認為這個心已經離形，即是說這個文性就已經滅，那麼如果你說這個文性呢，人死後都未滅，他就不容易相信了，那麼現在我們怎樣才可以令他相信顯示這個文性呢，那麼即使呢，命光天借佢都仍然係常住咧，所以佛就話：我哋從呢個因果律嚟講啦，所謂隨業就受生，亦都隨業受報啊！你作善就升天，作惡就下墮，咁呢啲都係文性嘅功能啊！咁啊，雖然係有升層，但係呢個文性咧，始終係無滅。说明这个文性是常住啊，依此这个常住之文性为真因地心而修，就可以成就这个不生不灭的果。咁啊，纵使我哋呢个人又唔修行，咁亦都唔犯错，咁啊，当然咧成佛作到佢就冇份啦。咁啊，反而咧堕落嘅机会就肯定有啊。咁啊，佢又唔修行，又唔拜佛，又唔做好事啦，咁啊，肯定就会堕落啦。咁啊，佢堕落之中，即使系堕落到啊，一只蚊仔咁细，一只蚂蚁咁细啊，但系佢呢个能文之性，始终系不生灭，亦都无欠缺啊。佢本具呢个文性咧，唔会少到啊，仍然有。 所證的呢同樣咁上通天界，係不減絲毫，無字無別，咁就顯示文證啊，係個真常因啊，咁啊以此真常因而修，咁啊就成就呢個佛果無上菩提，咁就方有此處啦。各位以知眾生個從無始來，就循師釋經，逐念就流轉。行不安住，正正妙常，不循所常，逐之生灭啊！就由自生生，杂染流转。此一段经文呢，就系自杀嘅第三科，叫做互通之时，就系互通之时，迷故就系生理啊，越是误故咧，就正受佛道。咁啊，又分为两科，现在初一科名迷故，常即系无常。迷就是众生，那咁啊，众生迷此个文性，对性而起分别好丑，而成生我作业流转啊，咁啊属于无常，即系本有常住嘅因心文性，但系迷之故咧，咁啊都变成为无常啦。为以知众生，个从无始以来，个循诸色声嘅逐念流转啊，说明一切众生。從無始時以來直至今日啊，咁啊一向咧，同埋呢個六根，咁啊追隨呢個色聲等嘅六塵，咁啊由六根追逐呢個六塵啊，咁啊於是中間就起呢個分別，由分別作攞而流轉咧，咁啊佢哋從無始以來循諸色聲，就係六根咧係隨順呢個色聲嘅六塵境。咁啊，逐念咧就起分別啦，就係由六根他緣六塵咧追逐啦，而起呢個種種嘅分別嘅妄念。嗱，咁啊由分別妄造罪業，所以就受呢個生死苦報啊，名為叫做流轉於生死。咁啊，塵不開悟的正正妙常啊，咁啊正正就係心性本無生死，都亦無煩惱啊，咁啊叫做正妙。咁啊，正妙咧就係指呢個心性係無形，咁啊大用無光，咁啊叫做正妙啦。咁啊正常咧就係心性從古至今係不變不動。嗱，咁啊正常就係大智啊，正妙就係佛智啊，正正就係準智，所以指嘅正正正妙正常，即係其中嘅大佛境嘅道理啊。咁啊亦即是係眾生嘅本具真心。咁啊，現在話眾生啊，從無始以來，既然係從諸色聲起分別妄念，造罪業而流轉啦。數一向以來啊，因為迷故，所以未曾開悟啊。乜嘢？就係、是、呢個本性清淨本妙，係常住，等於話即使有正正妙明個大佛整理啊，言不覺意。從來啊，未曾有一面咧反照自性啊！我話不從所常，咁啊佢唔隨順啊，自己本有呢個常住真身，咁啊即係等於話塵開悟啦。佢就逐之生滅啊，咁啊隨順追逐呢個生與滅嘅層境，咁啊由是起分別。作罪业嘛，流转于生死啦。咁啊，佢正在流转于生死，又做罪业，咁啊又随意受报，咁啊又受生死啦。咁啊受生死之时，咁佢又做罪业，咁啊又受报啊。咁啊如是咧，从生至生啊，生生世世，由于受果报之时，佢又起呢个杂念之心。造罪业，咁啊叫做生生杂念。咁啊又由呢个生生正在受生死之时起呢个杂念妄想分别造罪业啦，所以亦都跟住啊生生世世就流转。咁啊说明咧，我哋如是生如是死，死又生，生又死，都系未曾有一念啊所谓觉悟我哋自己呢个正正妙常。未曾觉悟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有文性啦，所以随业流转啊，生生世世 都是如流转，所以佛说我们的苦恼众生叫做可怜可悯之。那么若气生灭，走于真常，常光现时，根尘即心，就应时消落，想象为尘，直逼成为垢，而驱远离，则使法眼就应时清明，云何不净，无常之过。此一段经文呢，属于第四卷最后一段啦，就系、是、做会通结字嘅第二科，明悟故就无常常。嗱，咁啊，常嘅一科咧，就系迷故常嘅变成无常啦。现在此一科咧，因为开悟之故啊，无常生灭，当下就系不生不灭嘅常住啊。你依此不生不灭嘅常住，悟后而修咧，就可以转烦恼。成菩提啊，就转生死，成涅槃。为若气生灭，嗱生灭就系属于呢个分别心啊。咁啊，分别心本来无实体性啊，实在无需咧要呢个气字，只要你不除分别，当下就系不生啊，当下就系无生无灭啦。咁我哋点样得到无分别无生灭呢？你就观呢个生灭心系从边度起呢？呢个生灭心系住于何处啦？生灭心系作何形象呢？我哋若能如是念念之间反照自性，反观自性啦，咁啊知得呢个生灭呢系无常，生灭系不可得啊！咁就不气都如是气啦，咁啊叫若气生灭，即系守于真常。咁啊真常就系不生不灭，咁啊不生不灭真如常住，咁啊无形无相，都无法可得嘅。咁啊原则我哋就点样叫做守咧？就系我哋嚟知呢个无相心啊，名为叫做守真常。所以现在气生灭。守真常都是属于一个方便语啊，由于六根对六尘连连分别，咁就属于呢个生灭。你欲想不生灭，只要反观根性，六根不除六尘转啊，即系上文所话脱连内缚啊，下文继续所讲禅语祖文机反文文自性。咁啊，禅语祖文机呢？就是气生灭啊，反文自性就是守真常。那若是话脱连，即是气生灭啦。如果内服咧就是守真常啊，由呢个脱连内服，六根不攀如六尘，六根反照自心，所谓照斗有力啊，呢个生灭烦恼就自然消灭。咁啊，呢个真常嘅不生灭啊，就自然显露。咁你依此呢个真常嘅不生灭为因地心啊，佢话常光现时，真尘即心就应时消灭啊。就系话我哋呢个不生灭心现时，我哋呢个智慧光启发，咁啊以此嘅智慧光照于呢个六根六尘六色十八界法啊。就是应你一念的智光，当下就可以消融。那么其实呢，就不是说真的有这个真如即心消融消落，不过众生迷故，由根尘相对，所以成为有六种的分别即心。那么若是说我们反观内照啊，那么观九力强，那么根就非根，尘亦非尘啊！所谓根尘脱节啦，仲边处有呢个六种色心啦？咁啊，既无呢个根尘色心可，所以我哋假名叫做消落啊！因为迷时只得系有，我哋唔知时何来呢个根尘色心呢？咁啊，想象就为尘，嗱，想象。就是第六色的变化，即是下文所谓啊，八万四千颠倒乱想。咁啊，因为呢个攀缘心啊， 咁啊個攤圓醫院呢個景就名為佢嘅想像啊，嗱想咧就係攤圓心啦，像啊就係外邊啲場景啦，咁啊以呢個攤圓心佢圓醫呢外景啦，咁啊叫做想像。咁啊為塵咧塵就能染污物，就譬如呢個想像嘅妄想咧，能夠污染我呢個自心，咁啊叫做想像嘅為塵。个色情的维修啊，那色情就是指这个第七的这么微细烦恼，就是好似呢那些咒啊咁深隐的。所以此呢两句经文呢，即使是见思烦恼，你又可以讲想象属于这个三障的见思啊，如尘的粗显。这个色情呢就是障碍的无明啊，而同嗰啲咒咧咁深隐，现就话意推远嚟，唔单断见幻，亦断思幻；唔单话断个三界断思幻啊，亦都断呢个出世嘅尘三无明，咁就叫做意推远嚟。咁啊，执与法眼亦应时清明啊，都混合不定，就无常之觉咧。嗱，法就系法身，眼就系波耶啊。那法眼本自有之，所谓人人富贵啊，每一个人都具足呢个智慧法眼，但系一向为呢个分别想象，为呢个色情所遮障，所以非俗就成俗，非暗就成暗，就不能显示啦。咁啊，现在由于呢个修善之波，咁啊唔得。不生不灭的文证啊，咁啊依此呢个不生不灭的文证而修，就话年年之间反问文自证啊，咁啊年年咧系脱年内服气生灭走真常，咁啊常光现前啊，即使一年呢、这个智慧心光啊，咁啊消破呢个六根六尘。亦都照破呢个色心烦恼啊！无论粗嘅见思烦恼，以至漏世嘅出世嘅无明烦恼啊，应我哋一念嘅智慧心光咧，完全都断灭啦。咁啊，到呢个时候咧，我哋呢个清净法眼，应我哋一念如光之照，气生灭走真常之一念啊！咁啊，當時就係清明，當時就清淨啊！咁啊，到此呢個無上菩提之覺啊，有乜辦法唔成？佢話執與法應時清明，雲何不成？就無上之覺。咁啊，以上咧就係脱空而制啊！第一波明因果區上脱空初二已經講完。亦是呢是第四卷经文讲完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业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第四卷呢是圆满，向下文长扶于明日。